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71集，逆局。晚饭的时候，众人才回到了开封府。天尊晃了晃那一头恢复原样的银发，心情似乎挺好。公孙还纳闷呢， 小四子，你上午上哪儿去了？ 跟尊尊出去玩了。 说完，小四子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十分得意。公孙也没多想，拉着小四子吃饭去了。赵普那边，众影卫们已经准备完毕，影卫们换上了马头短工的衣服，准备今晚夜袭。 那边情况怎样？ 白天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估计等着晚上动手。 有看到孟青吗？ 欧阳摇头，影卫们也摇头，众人都叹气。 那小子跑哪去了？真能躲。 庞玉喝着茶，见一旁小四子正啃一个包子，便凑过去了。 哎，小四子，你给算算那孟青在哪呢？ 小四子是运气好，又不是神棍。 运气好？ 庞玉想了想，拿了一枚铜板给小四子。小四子拿着铜板继续嚼着包子，歪着头看着庞玉。 哎，小四子，你扔个铜板看看，如果今晚孟青会在码头，就正面；不在码头，就反面。 庞玉抱着胳膊蹲在凳子上逗小四子。小四子眨着眼想了想，没拿稳，铜板掉在了地上。众人下意识的目光追随着那枚铜板移动，最后铜板停了下来，是正面。 孟青今晚会去码头？ 那就不能让他跑掉。 公孙让众人稍微冷静点，小四子不过是臆想而已，这准不准还两说。不过众人还是决定在码头附近多加些人手，到了掌灯时候众人都准备动身。晚上的行动公孙不用去，于是想哄小四子早点休息。不过此时小四子正蹲在院子里看着什么，公孙走过去站到他旁边，就见小四子正蹲着看着地上的那个铜板，就是刚才庞玉跟他玩的时候用的铜板。公孙蹲下拍了拍他屁股。 小四子睡觉了。 小四子扬起脸看公孙，随后拖着脸烦恼状。公孙见小四子神色似乎有些不太好，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，就捏了捏他腮帮子。 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 爹爹，我刚才没想那个什么梦清，没来得及想，铜板就掉了。 那你想的什么？ 我好像想的是今晚要不要去哦。 那要去还是不要去啊？ 正面就不要去，反面就要去哦。我刚才又想了一遍，还是一样的。 小四子扁着嘴拿起那枚铜板又抛了起来，铜板掉到了地面，转了几个圈之后平躺，是正面。公孙也盯着铜板发起呆来。这时赵普过来了，见一大一小蹲在地上玩什么呢，有些好奇就凑过去。 哎，干嘛呢你俩？抓蚂蚁？ 公孙扬起脸看了看他。赵普见他和小四子似乎都有些心事，就问了一句， 怎么了？ 公孙迟疑了一下，看了看小四子，今晚准备了那么久，应不应该阻止呢？ 王爷，差不多都准备好了。 这时子影和哲影跑来了，赵普点头摸了摸小四子和公孙的脑袋。 早点睡啊。 赵普说完就要走，不过还没走，小四子扑了上去抱住他腿。赵普一愣低头看。 怎么了？ 求求别去。 赵普不解。这时其他人也准备好了要出门，小四子依旧抱紧了赵普。 不要去啊。 赵普微微皱眉看公孙。公孙将那枚铜板给小四子。 如果这次是个陷阱就是反面，不是陷阱就是正面。 众人都面面相觑，怎么回事？小四子拿起来一抛，铜板掉地，是反面。公孙皱了皱眉，之前一直是正面。 再来。 公孙铜板捡起来交给小四子，小四子又抛了一遍，还是反面。之后小四子连着抛了四五遍，都是反面。公孙又捡起来给小四子。 如果有危险是正面，没危险是反面。 小四子又连着抛，都是正面。 哼，变戏法呢这是。 阴侯抱着胳膊，天尊瞄了他一眼。阴侯笑了，点点头，对众人摆了摆手。 今晚行动取消。 众人都看阴侯，莫须直皱眉。 不用争了，今晚如果我们去，就都得死在码头，而且。 说到这里，阴侯停顿了一下，周围众人沉默了一会儿。 调虎离山， 有这个可能。 那我们假意出门，暗中回转。 好主意。 于是众人将最初计划改变，暗中到外边去逛了个圈，留下欧阳等人带着影卫们埋伏在码头，他们则是回了埋伏。丑时左右，忽然众人就听到了码头传来一声巨响，整个常州府的地面都在震颤，街上的人几乎都醒了，纷纷跑出来看，才发现常州府的码头上火光一片。影卫们也回来了，个个脸色苍白，子影心有余悸地看着赵普。 王爷，我们刚才到码头发现没人，就一张纸条，让我们把一大堆白色石头搬上货船。我们觉得不大对劲，拉着几个其他地方来的短工离开，船里似乎有人影晃动，有一个像是孟青，另一个蓝色头发的像是贺峰。 乔广对着那船射出一箭，这箭刚碰到船身，船就炸了。好强的威力，码头被炸掉了几乎一半，幸亏我们躲得远，墙头都震裂了。 那船应该是雷火弹。 众人一起扬起脸想了想，刚才要是贸贸然上船抓人，那估计这会儿已经跟码头一起被炸飞了。众人心有余悸，好嘛，差点全灭。 我一会儿要买只烤猪回去给小四子吃。 众人也点头，烧猪什么的不足以报答救命之恩呢，应该给小神仙建一座祠堂什么的。正想着，就见嗖嗖几个黑色的人影跃上了斩府的墙头，而月光下有一个的头发微微的呈现一种蓝色。 嚯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 唉，可惜孟青还是没在。 这小子狡猾得很。 这时就听那蓝头发的人吩咐手下。 抓一个四五岁的小孩，其他全杀。 众人都一皱眉，赵普眼皮子都抽起来了。 打我儿子主意还要杀我儿子的爹。 白玉堂拍了拍展昭的肩膀，示意他不用担心。众人等黑衣人进展府之后落到了墙头包围，而房间里小四子正趴在小五背上给他梳毛，公孙在一旁和包岩旁玉研究卷宗。突然门被踹开了，一个蓝发老者出现在了门口，一眼看到了地上正给小五梳毛的小四子，冷笑了一声。 果真是只小妖狐。 不过他闯进来，众人都只是抬头看了看他，并不惊慌，连小五都没搭理他。正这时，那人就听到一旁有人说话。 还真没死啊，养了小一百年才把伤养好，我都不忍心再宰你了。 蓝发人微微一愣，转脸一看，就见阴侯抱着胳膊靠在门边。蓝发人一惊，赶紧往后一退到院子里。 同时隔壁屋里进去行刺的几个黑衣人被天尊踹了出来，屋里太师和包大人正吃宵夜呢。等黑衣人被阴侯和天尊逼到了院子里，突然四周围亮如白昼，屋顶上一圈影卫和赵家军的侍卫点燃火把，手持弓箭对着几个黑衣人，赵普扛着新亭侯站在当中。 不想死的都给老子跪下！ 来偷袭斩府企图掳走小四子的正是贺峰等人，幸好众人早有防备，才没酿成惨祸。如今贺峰被困在了斩府的院子中央，两边是阴侯和天尊，上方是赵普的赵家军高手，想突围那势必比登天还难。展昭和白玉堂好容易挤上围墙，才发现完全没机会表现了。贺峰估摸了一下当下的形势，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胜算，得想个法子脱身，于是他望向阴侯呵呵一笑。 阴侯，天来无恙啊，天尊也在啊。怎么，魔宫最近和天神派关系很好吗？ 贺峰嘴上说的轻松，暗中则是在观察四周，看从哪儿突破比较好。阴侯见他那德行，大致猜到他想干嘛了。 不如往西边走。 贺峰微微一愣，阴侯指了指西边的墙壁。 那边人最少。 贺峰皱眉回头一看，就见西边墙头果真是没人。他有些狐疑地看着阴侯，阴侯微微一挑眉，那意思，你要敢你就跑啊。这边贺峰正犹豫，上头赵普发话了。 哎，小鬼，也让你跪下，听到没有？ 小鬼。 谁知贺峰话刚开口，赵普单手一挥，就有几支箭射了出来。贺峰一闪身避开了那些箭，但是身后几个黑衣人没避开，箭都射到腿上了，疼得他们一屈膝跪到地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